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70集，神奇在临，上。姚长天本身就是个坏人，可以说他是死而复生，也可以说他是被迫变成了一个好人。一个疯子所承受的痛苦永远比清醒理智的人要少，他的重生必须要陆天寒咽下仇恨，这才是他们真正欠陆天寒的。妖王他们那一代人，大家最终都有了一个了结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是喜是悲，都有了自己的结局，唯独对陆天寒永远没有终结，只能遗忘。对于这一段往事，展昭也有自己的看法，想法与白玉堂接近。也许岁月可以冲淡伤痛，两个乖巧的女儿和一个完美的外孙就是陆天寒的幸福，比起形单影只的天尊强太多。但这些幸福本就是他应得的，不幸却是强加的。尽管如此，陆天寒依旧保持着他的理智和优雅，继续生活着，让两个女儿快乐地长大，容忍妖长天的重生。在展昭看来，白玉堂的心肠好绝对不是继承自他外婆，而是来自陆天寒。他俩特有的那份冷淡和疏离，看似是对感情的淡漠，其实是对伤害的宽容，是坚强善良的好男人。展昭也不拿自己当外人，跟着白玉堂一起进了院子，看能不能哄陆天寒开心，反正他哄老人家最拿手了。不过陆天寒显然早已看开，心情也没怎么太不好，喝着茶看包言写东西。白玉堂的外公自然也是文武全才，陆天寒对书法和白玉堂一样相当有研究，跟包言聊得挺好。陆灵儿到了他爹身边坐下，手里还拿着半坛子酒，陆天寒无奈拿了个橘子给他， 姑娘家少喝点酒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坐了下来。包岩准备春试呢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小侯爷闲着也是闲着，所以决定积极向上一些，这会儿正抄一本诗集，全当练字了。陆灵儿瞄了一眼庞玉写的字，乐得直蹦， 好难看的字呀。 小侯爷大受打击，他无奈不学无术太多年，用包岩的话说，除非把爪子剁了再长一对出来，不然这辈子是写不好了。 瑶瑶呢？ 白玉堂愣了愣，想起来了，他外公应该还没见过瑶瑶，这会儿瑶瑶估计睡醒了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打了声口哨，陆天寒有些不解地抬起头看白玉堂， 你是又养了什么了？ 话音刚落，就听到喵喵楼顶上一阵锐利的鸣叫声。正躺在屋顶上看彩虹的妖长天，就见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头顶飞过，一条白色的海龙蜥展开翅膀俯冲了下去。妖妖落到了白玉堂身边，一甩头， 妖！ 陆灵儿捧着脸尖叫了一声，包岩以为他害怕呢，刚想说妖妖可乖了不伤人的，就见陆灵儿扑了过去，搂住妖妖的脖子。 啊，可爱死了。 妖妖显然不讨厌陆灵儿，用大脑袋跟他蹭了两下，低着头闻闻，大尾巴又甩了两下。陆天寒呆在原地，似乎有些不敢相信。妖长天坐在屋顶上，拖着下巴看着院子里的海龙蜥，这时他身后有声音传来， 你好像不是太吃惊。 我就是看到你们带着他才去冰原岛拿回来的冰鱼鳞。 妖长天无所谓的答了一句，赵普走了上来，坐在妖长天身边。妖长天抬眼瞧瞧他， 如果你还是原来的你，会不会收我做徒弟啊？ 绝对会。 姚长天点头，随后坏笑， 不 不过你应该更有出息。 怎么个有出息法？ 你现在铁定当皇帝呢。 妖长天似乎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儿，但是眼中刚闪过一丝坏坏的邪恶神采，立刻一皱眉，揉了揉胸口，好像不太舒服。赵普想起来了，他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做这个动作，于是好奇。 会痛啊？ 我只要一动坏脑筋，那死丫头就开始抽。 果然不是改好了，是被拴上链子了。 哼，你小子可惜性格没长好啊，再邪性点就好玩了。 赵普叹了口气，同时又好奇。 就刚才那么一会儿，你想干什么坏事啊？ 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无聊。 怎么样才叫有意思？ 妖长天估计想了什么不太好的事情，于是又胸口疼，揉了揉，叹气。 只希望啊，这次来添堵的厉害点，这样比较有趣。 其实有个方法大概可以排解你的不爽。 什么方法？ 你心换了，脑子没换吧？ 啊， 下棋吗？ 哦。 妖长天起身下楼前，就听身后赵普开口。 我师父是妖长天。 闻言，妖长天愣了愣。 不管你是被迫做好人，还是天生是好人，反正我记忆中你是个好人。不过嘛，你们兄妹俩加上妖王，够不是东西的。这不是欺负陆天寒老实人吗？难怪阴侯天尊都不带你玩。我要是白玉堂，我就去刨你和妖王的祖坟，你们这帮作死的臭老头。 说完，赵普一拽捂着胸口张口结舌的妖长天。 下棋去吧，活该你心口疼，恶有恶报。 陆天寒见展昭和白玉堂乖乖坐着，就知道他俩估计有问题要问。 你们俩想问关于冰鱼的事情？ 他真是冰鱼呀。 展昭边说边往身边看了一眼，陆天寒似乎有些不解，看了看白玉堂，又看了看展昭，最后又看向展昭。 你也能看见？ 嗯。 怎么可能？ 一旁正跟妖妖玩的陆灵儿也扬起脸。 不可能的，冰鱼只有冰鱼族的后代才能看到。 不会我也是玉堂亲戚吧？ 不是吧，还有完没完了？你们怎么一点节操都没有的？ 当然不是，冰鱼是属于个人的，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都不可能看见。就好比说灵儿有自己的冰鱼，但是她却不可能看见玉堂的冰鱼，一个道理。 白玉堂和陆灵儿对视了一眼，展昭惊讶了。 姑姑也有冰鱼？ 陆灵儿笑眯眯点点头，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摇头示意自己完全看不见陆灵儿也带着冰鱼。 姑姑，你那个是什么情况？也会你的功夫吗？ 会功夫。 陆灵儿一脸困惑地看着白玉堂，陆天寒也似乎是很惊讶看着白玉堂。 你是说你的冰鱼会功夫？ 不只是会功夫那么简单。 白玉堂话没说完，就盯着自家冰鱼看了起来。只见这会儿冰鱼正伸手摸妖妖的脑袋，妖妖温顺地趴在他身边。由于冰鱼的身高异常高，所以感觉和妖妖站在一起的时候异常协调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 妖妖能看到冰鱼，还能跟他交流。 陆天寒觉得情况不太对，就详细问事情的经过。展昭将从冰鱼出现到刚才发生的一切详细的讲给了陆天寒听。而这会儿门口小四子探头往里看，他是被众人派来看情况的，发现陆天寒已经开始和展昭他们聊上冰鱼的事儿了，小四子就对众人招手。等展昭将事情讲清楚，众人已经都到了院子里。而作为第一次听到的包岩和庞玉早就目瞪口呆坐在那里，雏鸟状，果然待在开封府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撞见。 我也要看。 陆灵儿伸手去拉白玉堂的手， 只是拉了手之后，他也依然看不见白玉堂的冰鱼。陆天寒想了想，伸手给白玉堂， 给我看看。 白玉堂伸手抓住陆天寒，看了冰鱼一眼，瞬间四周围寒气四溢，与刚才天尊那一层过霜一样的薄冰不同，这次出的冰鱼形态更加清晰，因为四周围的水汽凝结出现了一层冰冻，冰封出了完整的冰鱼体态。陆天寒双眼睁得很大，盯着那冰鱼，陆灵儿也呆坐在那里。等冰冻解除，陆天寒轻轻地摸着下巴，抬头看了看四周，问殷后和天尊， 那疯子呢？ 萧良说师爷和师父下棋呢，并且师爷要被师父虐死了。 他刚才观战了一会儿，棋盘上赵普可劲儿黑他师父，气得腰长天石头凳子踹碎了两只，不过貌似还玩得挺过瘾。 天尊让萧良叫他过来，说不定他知道些什么。 小梁子撒丫子跑去了，没一会儿赵普和腰长天一起来的，腰长天甩着袖子往里走，乖巧的小梁子刚才一路将事情大致一说，腰长天显然也知道众人在疑惑什么。 就是神奇再现那个传说，想不到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，当年我要是有这俩小孩啊，就称霸天下了。 话没说完，腰长天又去揉胸口， 我就想想都不行啊，臭丫头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你最近忙什么呢？怎么都不见人影啊？ 哎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 你听什么呢？ 来来来，我们的龙图案卷集开始播了。 这么快？在哪儿啊？ 登录喜马拉雅，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。各位姑娘们，欢迎订阅分享哦。